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要首先将视线转向美国，来关注美国拜登政府祭出的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重要举措，这就是新能源汽车在2030年前要达到全美汽车销量的50%的这个新政。然后还有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来关注在新加坡爆发的玉郎水产市场的聚集性感染，经过了2周之后情况怎么样了，这个著名的东南亚鱼市未来前景又如何。今天的环球人物，我们来认识刚刚当选为伊朗新总统的莱西。伊朗新总统就职，要求西方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新能源汽车新政。近20年来，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雾霾天气等等一系列现象，表明了温室效应带来的气候变化正在严重影响人类的未来生活。而随着世界各国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逐渐重视，碳达峰、碳中和等等一系列碳排放规划逐步落地了。规划是落在纸面上的，而在现实生活中，相信每个人呢都对全球极端气候的增加有着切身的感受。这两年来，我们的节目呢曾经多次报道过，例如像澳大利亚的高温酷暑天气、山火，美国、加拿大的山火肆虐，今年6月份加拿大的异常高温，再有就是前不久欧洲特别是德国的严重水患，以及发生在郑州的特大暴雨。极端气候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除了提高警惕之外，人们还能做些什么？这就是全球多国正在努力推行的新能源政策。在8月5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份迄今为止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最重要的举措，这就是该国的电动汽车能源新政。这份新政表示，到2030年前，全美的汽车销量中的50%要是电动汽车、氢燃料电池或是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美国环境保护署等部门也计划对车企提出新的要求，希望在2026年前，汽车以及卡车平均每加仑汽油能够行驶大约84公里。 But you see that sucker over there? Zero to 60 in 4.1 seconds. It's all electric. I tell you what, and I want to say publicly, I have a commitment from Mary when they make the firstElectric Corvette, I get to drive it. Right, Mary? You think I'm kidding? I'm not kidding. And my entire Secret Service detail went, oh my God, let's go. We have announcements today from automakers representing nearly the entire auto industry market who have positioned around the ambition of 40 to 50% of all vehicles sold by 2030 in America being electric. This is a big deal. 拜登政府祭出了一个史上最新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最重要的能源新政，就是再过8年左右，2030年前，全美的汽车销量的50%要是电动车、氢燃料电池或是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在宣布这一举措的同时呢，拜登继续不忘表示要和中国竞争。他说，我们正在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竞争21世纪，要想赢得胜利，必须保持未来由美国创造。他表示，电动汽车是汽车行业的未来，而电池是其中的关键部分。目前中国有着全球80%的动力电池制造能力。他呼吁美国的车企要重新夺回领导地位，发挥领导作用。很多环保人士对于拜登这一呼吁表示了欢迎，认为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是这个目标能不能够实现还不具备法律效力，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目前尚不得而知。美国媒体的评论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有文章就援引了美国行业组织汽车创新联盟的数据称，今年六月份美国的电动汽车销量只占了全国汽车总销量的 3.8%。美国的三大汽车制造商福特、通用和斯蒂兰蒂斯的代表都出席了拜登宣布能源新政的相关的活动。这些车企希望在2030年前，电动汽车、氢燃料电池车以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销量能够占到他们年销量的 40%-50%。他们说，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呢，就是拜登政府大约10,000亿美元基础设施计划中承诺的一整套电气化政策以及相关的规划能够得到落实。不过这当中呢，还有一个插曲，就是美国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厂商特斯拉并未被邀请参加这一活动。其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说，这太奇怪了。有媒体认为这是和特斯拉反对工会的立场相关。美国媒体评论认为，眼下相比起欧洲以及中国来说，美国的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市占率都落后很多。其中欧盟规定，到2030年前，所有登记注册的新车的排放总量要较2021年降低 55%。到了2035年呢，这个条例会更加严格，要求所有登记注册的新车排放总量较2021年要降低 100%。这表明2035年后，欧洲所有的在售车型将全部实现零排放。欧盟还表示，为了满足2035年之后的出行里程问题，要求各国政府扩大充电能力，并在主要公路上铺设充电站加氢站，形成每60公里一个充电站，每150公里一个加氢站的网络。这次的改革新政使得欧洲率先迈出了汽车零排放的脚步。而其中挪威呢是最激进的，他们表示到2025年要在全国实现100%的新能源汽车。像德国的 BMW 就表示，他们正在大力提速新能源汽车的生产。2025年的时候，新能源汽车将占总产量的 15%-25%。 We have the feeling that this decade, that's a decisive one, to push electromobility. And that's what we are working on. And, I think, so it's not a change of mind, it's maybe a change of speed. We estimate, for example, that in 2025,between 15% and 25% of all our cars will be electrified.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جهان در حال دگرگونی است و تأمین منافع ملت‌ها منوط به درک جهان جدید و تعامل راهبردی با قدرت‌های نوظهور است.و سیاست خارجی موفق سیاست خارجی متوازن خواهد بود。 这富有激情的声音来自伊朗的新当选总统莱西，近日在伊朗议会宣誓就职时发表内政外交政策的讲话时的录音。莱西被认为是伊朗政坛的强硬派，在仪式上他表示说，西方国家必须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德黑兰支持一切有助于解除制裁的外交机制，但是不会屈服于压力。据伊朗媒体报道，这位新总理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施压和制裁不会阻止伊朗人民追求包括发展权利在内的各项合法权利。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这位接替了鲁哈尼成为现任伊朗总统的莱西。本次伊朗总统大选选举前，外界就普遍认为莱西的当选是毫无悬念的。一方面他得到了哈梅内伊的全力支持，另外一方面其他改革派以及保守派热门人士纷纷被提前拿下，莱西的参选之路可谓是一帆风顺。莱西生于1960年，今年是61岁，这次的大选他以 62% 的胜率获得了胜利，总计获得了全国1780万张选票，在民众里的威望和人气还是相当高的。外界分析认为，莱西的当选一是和其年龄年富力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伊朗的高级宗教人士中，莱西虽然说已经60岁，但是算是年富力强的，他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并且是职位高的宗教人士。第二则是莱西的宗教背景，伊朗是一个政教一体的国家，最高领袖是一个宗教内的职务。莱西从15岁起就开始在圣城库姆的宗教人士那里学习，老师多是一些著名的宗教界人士，后进入政界， 被哈梅内伊信赖。第三则是莱西的强硬派背景，包括维护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导弹发展等，他本人至今还被列为了美国制裁名单之上。莱西上任之后，首先表示他当前要面对的正是伊朗严峻的诸多挑战，尤其是经济上面临的困局，他会全力以赴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在地区政策方面，这位新总统称自己向地区内所有国家，尤其是邻国伸出友谊和兄弟之手。他表示，伊朗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今后将会重点发展和邻国的关系，地区危机必须通过真正的地区对话来解决。值得注意的是，当天出席了莱西就职典礼的还有伊朗过去的曾经的敌国沙特阿拉伯的代表。自今年四月份以来，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一直在伊拉克举行旨在改善两国关系的会谈。莱西表示，伊朗和沙特在对方国家的大使馆可能会重新开放。莱西还特意表达了自己珍视与友好国家的合作，这当中包括了中国。 那我这个庆祝是ابتدای پیروزی 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 دولت‌های مختلف دنبال می‌کردن امروز هم روابط خوبی با کشور چین داریم و ظرفیت‌های بسیاری بین دو کشور وجود داره و ما حتما در جهت احیای این ظرفیت‌ها تلاش خواهیم کرد روابط بسیار خوبی ما با کشور چین رو دنبال می‌کنیم و در بخش سیاست خارجی طرح جامع به عنوان یکی از اسناد و در واقع توافق بین دو کشور لیکن اجرایی کردن این طرح حتما در دستور کار قرار خواهد گرفت。 莱西在讲话中说，自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以来，伊朗历届政府始终致力于发展对华关系，当前两国关系良好，并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伊朗一定会努力挖掘和利用这一潜力，推动两国的友好发展。伊中全面合作计划是伊朗外交政策的一项双边协议，落实该计划将成为他这届政府的工作之一。自2018年美国重新对伊朗实行制裁以来，伊朗的生活条件一直在恶化。就以医疗行业为例，制裁不仅导致了伊朗经济受重创，也使得糖尿病患者急需的胰岛素等诸多药品都陷入了药荒。美国制裁波及的伊朗特殊病患者人数超过了600万人。在竞选期间，莱西就表示，他并不谋求权力和地位，只希望人民的生活恢复希望和活力。眼下伊朗面临着多重的挑战，这次莱西的总统就职典礼呢，有多国政要出席其仪式，也包括来自欧盟的高级代表团。中东在线新闻网发表文章说，在外交方面已经进行了6轮的伊核协议重启谈判陷入僵局，迄今未能获得重大的成果，而伊朗面临的制裁依旧，受到来自美国的孤立和打压日益严重。另外，莱西还面临着伊朗和以色列的海上冲突。据当地媒体报道，一艘以色列公司经营的邮轮日前遇袭，两名船员死亡。以色列和英美国家认为伊朗是此次袭击的幕后黑手。以色列国防部表示，该国军方甚至已经准备好了对伊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则警告说，以色列任何针对伊朗的愚蠢行动都将获得坚决的回应。来自新华社的消息说，美国的制裁导致了伊朗石油出口受阻，伊朗经济2018-2019年都收缩了6%以上。伊朗眼下还正和新冠疫情做斗争，全国累计已有400多万人感染病毒，超过9.3万人死亡。据该国媒体报道，在发展经济方面，莱西的思路是抵抗型经济概念，他寻求使伊朗经济独立于外部力量，使其更好地抵御国际制裁的影响，同时努力培育本国的工业。今年的8月8号，伊朗媒体报道说，总统莱西接种了第一针由伊朗本国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来关注关闭了2周之久的新加坡最大的水产批发市场裕廊渔港。热爱美食、热爱海鲜的新加坡人曾认为生活中一天都离不开裕廊渔港。然而在2周之前，这里呢因为出现了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病毒又迅速的传播，爆发了聚集性的感染，导致了新加坡这个裕廊渔港被整整关闭了2周之久。2周之后，渔港重新开业了。 当地政府表示，每天的清晨，来自印尼以及马来西亚等国的渔船都会在玉郎渔港交货。闷热潮湿的环境中，人们近距离的接触导致了病毒迅速传播。而重开之后的玉郎渔港实行了严格的防疫管理。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往常午夜时分是玉郎渔港最热闹的时候，众多渔商从各地赶来接货送货，川流不息。如今渔港重新开放后，为严防疫情再次蔓延，新加坡食品局加强了入口处、批发市场、码头以及卸货区等区域的防疫措施。外国渔船在抵达后排队卸货，并禁止与渔港工作人员进行接触。装货箱必须经过消毒才能进入渔场，工作人员也要等到船员离开卸货区后才能取货。此外，所有持有通行证的人员还需要提供三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渔港内最多只允许300人同时在场，并把渔商和工作人员分组，使用不同的厕所、用餐区和吸烟区。 The tenants are progressively opening their stalls, adjusting themselves to the new safe management measures. All the stallholders who are back has been tested negative, and they have been put on routine regular testing of 7 days. 疫情防控措施再加上部分人员还在隔离，目前重开后的玉郎渔港只有约30%渔商恢复营业，卸货时间也延长2到3倍。而货源的供应不足导致水产品的批发价平均比疫情前上涨15%。 Our people go to buy inside, so I think it's higher, the price are higher. So we want to buy something depend the market, so something less, I think. 数据显示，新加坡30%的进口海鲜来自玉郎渔港。为了渔港早日恢复正常营业，新加坡加大了新冠疫苗接种力度。目前，80%在玉郎渔港工作的人员已完成疫苗接种。新加坡政府还计划为固定来渔港送货的外国渔民接种新冠疫苗，以防止再次出现输入病例感染群。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关注的是美国拜登政府宣布推出美国史上最大的一个新能源汽车政策，这就是到2030年前，全美的汽车销量里的50%要是电动车、氢燃料电池或是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未来的全球汽车市场属于新能源汽车吗？答案已经是相当的肯定。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全球电动车的方程式锦标赛。很多朋友对于方程式赛车毫不陌生，它是全球最昂贵也是最惹眼的汽车赛事。随着人们对于电动汽车的认知不断的提高，7年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全球电动车方程式锦标赛联合推出的这一赛事呢，越来越获得外界的关注。这项赛事告诉人们，电动车方程式赛车不光可以做到零排放，而且电动车在速度、耐力、坚韧度上都有非常好的表现。好，我们就来听联合国新闻记者黄丽玲对此的报道。 电动车方程式赛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项自成立以来获得净零碳认证的运动。推动这一锦标赛的相关各方致力于通过加速采用电动汽车来应对气候危机。电动车方程式赛可持续事务总监朱莉亚·帕莱最近接受了联合国新闻的采访。 It's absolutely essential. Formula E has been built with the sustainability in their DNA. 电动车方程式赛的基因是可持续的，这也是车队、车手与合作伙伴加入我们的部分原因。大家都参与将电动汽车推向大众市场。我们将锦标赛作为一个平台，通过展示有助于创建低碳经济的一系列产品和服务，来推进交通电气化。 To a much more compact mass market stage in terms of the mobility field. 2014年，第一季电动车方程式赛的冠军是卢卡斯·迪格拉西，他也是联合国的一位清洁空气倡导者。 I joined Formula E in 2012. Actually, the first race was 2014, but I was the 我在2012年加入了电动车方程式赛，我是赛事的第3名员工。

It's 9 a.m. Beijing time.